心遇上

思，风中吹散了一面，从何时开始，我若仍然不语，我心中充满寂寞，又一次情事。 说好不回头，

需要你在我身旁。 你莫再三强求，无谓情自困。重逢又离别，你不必悔恨。好梦岂能当真？谁又会愿意永守誓盟？共你终生相好，见一次面能共结合永相亲。风花雪月原是过一生，分手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期望佢怜悯。谁人重情义，你不必痛恨。天下假设还似真，谁又会料到每一段情代价应是几沉。再三强求，期望佢怜悯。谁人重情义，你不必痛恨。天下假设还似真，谁又会料到每一段情代价应 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懂。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

情是追求，两种感觉你都一样困惑，怎么对你说，没有一天不等候，怎么能挽留，你说爱情让你觉得不自由，停在我心里的温柔，难道你要让它飞走，停在我心里的温柔，等你再说一次爱我，停在我心里的温柔，难道你要让它飞走，停在我心里的温柔，等你再说一次 need. Is there something wrong and you can't put your finger on it? Right then, roll to me. And I don't think I have ever seen a soul so in despair. So if you want to talk the man through, guess who will be there? So don't try to deny it, pretty baby. You've been down so long.See, when the engine starts and it won't stop raining, it's the right time to roll to me.